22:05: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0月10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是的，又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 是的， 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仍然是他在4-5年前送给我的一张3张连套的专辑《波塞诺瓦》，他在这个西班牙如果买回来的啊，今天放出 CD One 里边的第五首歌曲。这张 CD One 里边呢，我已经检查了，其实就有2首是器乐曲，剩下的14首全部都是带唱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歌手在里边演绎各种各样的拉美风格的爵士歌曲，非常好听。 大哥，你能不能让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有一点不一样？ 那 就是你刚刚那番话语，以及你在我面前摆放的这些东西，哎，我就错觉中好像昨天和今天无缝衔接，我没有离开过直播间。 哎呀，认导，不是， 就这一天，我好像都在这里在播音一样。 认便宜呗。我都有4年觉得都是同样的了。就是看着这张碟，我就觉得4年前、就 是。但 是 真的，人的遗忘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哈。但是，生活节奏快了，每天的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如果很相似的话，是很容易产生这种昨天、今天，甚至明天都没差。哎， 没错，所以说。他急得他成什么样呢？他把自己每天的工作啊，开始变着法的想的折的啊， 对， 想想办法给弄成不一样啊。 是， 今天他弄成自己阿拉蕾，明天弄成自己 ET 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漫画表情最好的就是你平常如果就人的这种颜值不是特别高的话，你是不敢做怪表情的，至少我是啊。 啊， 我绝对不是一个第一眼美女，第二眼美女。我可能是第三眼、第四眼， 看你几眼呀？ 看个3-4眼，你会觉得这个五官单独看都一般，但是放在一起呢还比较舒服哈。 哦， 所以我不太敢做那些像你们很大胆的那些动作。哎，我觉得这个小漫画就可以让我了。 这倒不错哈， 是表情的无辜啊，还是傻傻憨憨呢？哎，都可以。因为他很胖啊，我觉得脸圆圆乎乎的， 对对对， 好像就容易做出一些很可爱的表情了哈。 对， 而且今天呢，很多人说啊，就是从“萌”这个字，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都会对这个“萌”赋予它一些新的意思。 啊， 而然后你看一下“萌”这个字的结构，就刚好是10月10日。 哦，是这么回事啊？ 就拆开一半，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分给这个。日一半，分给月一半，哎，刚好加在一起就是萌。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会用这个漫画版的萌萌哒的哈，这个直播帖啊，两个人加起来快90来岁了啊。 这个韩丽，反正今天选了一个只有差不多9岁的样子的啊照片，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老黄瓜刷了800多层漆啊，就是为了映衬一下今天这个状态。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来搂一眼啊，1642红的夜晚到底有什么不同？而我后面那个男子， 我是 OK 的。我今天跟 虽然漫画过，但是眼神里那些狰狞啊， 不是狰狞，我旁边有个孩子呢，你看我看孩子呢，今天 是下意识的侧影，我留至夜深。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箱底，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若一切都 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云雨成烟》，来自房东的猫啊，这位女歌手， 就是房东 的猫 啊，就是那也是属于二房东，就属于是这个房东家族的人是吧？啊，比你租房的好，人家是收账的，就是猫每天都可以就冲着你都可以趾高气扬， 我就服了你了。一首歌之后呢，如果你没想说的就不要说了 啊。房东的猫吗？ 你想说他的这个演唱的名字哈，确实是很独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尤其是从单曲开始哈，已经有很多歌手就是有了他自身的一些不再拘泥于过去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宣传自我的方式了哈。他有很多媒体有很多自己的平台，就不需要怎么说呢，用排行榜啊，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界定。 我昨天不是还跟你说的吗？ 是最受欢迎的了。 昨天跟你说2002年到2006年左右这4年5年中，什么电视上有影儿，报纸上有形儿，什么电广播里有声儿什么的。 您说的是彩铃乐翻天？ 对，还觉得是个就是说比较出那个出脸露脸的事儿呢。现在昨天咱讨论过了吗？你随便， 你不要再把昨天的东西再放到这个晚上。从开始的专辑开始到现在，我努力的想告诉自己，昨天和今天不是一天啊。 今天我 你不要再给我拉回到那个重复记忆当中。 今天我跟你说，我要讲的那个冷笑话还是没有你姐姐。然后呢，讲一下昨天那个。讲一下昨天那个续集啊。 哎，你今天吃的饭跟昨天都一样吗？今天的早中晚饭跟昨天的早中晚饭三餐都一样吗？ 一模不一样，因为昨天吃素啊。 哦，所以生活呢，只要你主动的去产生一些不同啊，有些变化，它还是容易不同的。我跟你讲，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我谁要知道， 听众朋友们要不要知道啊？我今天真的是做了一件其实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就可能人真的是要有一种推力吧，比如说你很爱吃的一道菜，就你会是那种自己也要在家里做一做吗？ 我不，我很爱吃的都是别人做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 自己做不出来， 很想尝试，你都不会去做吗？ 不会，因为我知道那菜我做不了，我做了也不是那味儿。 家常菜里就没有特别？ 那肯定不是特别爱吃的，家常菜不可能勾起我特别爱吃的兴趣的。 那谈话就垮掉了。 是啊。不过你不说了吗？听众想听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了？做砸了？ 当然你成功了，才想嘚瑟的呢。 啊！ 我就想说，哎，如果单纯的问你，叶谦，你最喜欢吃的一道青菜是什么？因为我说过在晚上不会和大家聊这个，让你产生饿的那种啊，烤串儿，火锅啊。我想问的是青菜类。如果说 突然问出青菜的事情哈， 今天你只能吃一道菜。肯定满足你的。世上你最爱吃的一道青菜是什么？就是我是具体的在餐厅里啊做好的那道菜。 今天你还只能就吃一道菜，而且还就只能是青菜。 对， 你容我听一首歌想想啊。 这么困难吗？ 这么惨吗？ 经过一首 Man Song 的歌曲，他让我流鼻血 She makes me nose bleed， 真的啊，这名字是真的，他真的是让他流鼻血了啊，他让我流鼻血。以后呢，我在脑子里呢紧急的转了一下我最想吃的青菜。其实有的人啊，有的时候啊，他想的特别美，哎呀，我必须想一个特别好的菜，哎，我必须想，结果其实他能想出什么来呢？他其实想的是最简单的一道菜，这道菜简单的我根本没法说出口，我难不住他，我说出来吗？我说出来也难不住你，干脆就别说了。 黄瓜蘸酱， 那是炒的吗？那连 你青菜吗？ 你都不用动手了吧？你给我切切就行了。 哎，你到底哪道菜至于这么困难吗？ 蚝油生菜而已。 哦，你喜欢吃蚝油生菜， 或者是爆汁菜心、蚝油菜心，反正你给我点鲜灵汁，然后我就白灼那些蔬菜就行了。 那你 太简单了。 哦，这是你也百吃不厌的，就是很喜欢的，对吗？ 是。 大型言情古装奇幻多动症，这位听友还是很给我捧场的。他爱火爆圆白菜，火爆包菜，就是类似 就是炝炒圆白菜呗。 对，他的队伍是圆白菜队伍。你知道我最爱吃的，只要有那盘菜在，我一定会把它吃光光。而且我到，就是尤其是广东菜馆，一定会点的一道青菜。超级爱吃，包括经常会有茶餐厅也会有这道菜。 而菜心、芥蓝、西兰花、生菜， 看来 来回来去的点呗。 看来不太一样啊！我最喜欢吃的一道青菜，而且我也认为它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椒丝腐乳空心菜。 那也算青菜吧？ 怎么就不是呢？里边有肉吗？ 你今儿冲着那个。南乳，如果说它是用南乳做的，味道会更正一点，而用那个北方的腐乳来做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味道，因为南乳带酒味嘛。所以你那个你主要是想冲着那酱豆腐去的吧？ 我跟你讲啊， 你不是冲着那空心菜去的吧？ 非常喜欢吃，因为空心菜我认为就是以这种形式的登场是最完美的啊，在我心中，所以我一直想尝试自己做一下，因为我身边有做的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告诉我怎么做了，但是可能因为懒呢，还有。确实我不太喜欢，也像你这样慢慢的发现我不太喜欢那种油烟啊，就是让自己就是皮肤会受到损害哈，所以就不怎么爆炒。但是我今天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想我这一年了啊，我曾经扬言要学会几道菜，我好像都没有做到呢，那我今天就一定要给自己做两道尝试一下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菜啊。结果我就做了，非常成功啊，成功到一根菜叶都不剩， 就吃的 全部都吃掉啊！ 吃的看来是不错啊。 当然有听友说，蒜蓉油麦菜不好吃吗？ 那也挺好吃的呀。 也好吃，但是在我心中的 你也是冲着那蒜味去的呀。 不管怎么样， 我就跟我说的，我是冲着那蚝油去的，是一样的。 我是就是纯青菜啊，不要里面就是。当然，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很多人还特别喜欢吃蒜苔。你们北京叫什么蒜蚝吗？ 蒜苗， 就是绿绿的那个 蒜苗。 蒜苗，然后我们叫蒜苔。我很喜欢吃我妈妈用肉炒的蒜苔炒肉。这个东北，你可以看到很多家里面的除夕菜里面都会有它。 所以这不算是特别纯正素菜。 对，所以我说，如果纯正素菜里，我最爱的就是椒丝腐乳空心菜。 蔬菜啊，你赢了，你 赢 了，但是你也不是赢在。 我做的非常好吃，你知道吗？ 你赢了，你就是赢在心里了哈。这我们是， 我真的，我为我 自己，我们是赢在大众口味上了。 就是我没有想到这道，我一直以为会很难很难做，味道，因为到每家餐厅做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对， 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做出了比我对面那家茶餐厅还好吃的味 道。感谢南乳吧，感谢你手头有那一小罐南乳吧，它的味道 那个又不难买， 永远是逃不出去它那个味道的。当然你那个菜如果超老了，那确实那就又是你手艺问题了。 不，那个哎呀，说到这里哈，就是又谈到这个做饭的一些习惯问题了哈。 对， 这道菜是不需要炒的。 你不炒它呀？ 当然，这道菜是爆炒，是不需要炒的 啊。那也行，就看你火有多大了。一般来说，家里那火不够把那锅给烫红的，那锅也不够薄，不够油，气锅那个气底子，油气底子，你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先焯一下，然后备上那个焯完的那个菜胚子，然后拿那个油能烧多热烧多热，然后往里咵一倒就起锅就完了，就这么一个办法。就是苦于就是没有，你们家是不是有三味真火眼啊？

就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0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师弟，非常抱歉的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红人1642红，已经被各种蔬菜给淹没了， 已经败北了，已经被各种那个评论量啊给压制住了。 哎，我刚才一提到蔬菜，就会想起早年间啊，当时还有阿鹏在的时候，我们当时会有蔬菜之夜， 是， 就是每个，因为他也是一周来一次嘛，就是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谈一道蔬菜，有时候会很尬聊，就是大家可能不喜欢茼蒿，也不喜欢什么茴香啊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对香菜深恶痛绝， 你挑的这点蔬菜都是够味儿的啊！你刚才说 前两个我就是不吃的， 这三个都够味儿。 然后有的人也是对香菜简直是不共戴天哈， 是。 真的想起那个， 你弄点鱼腥草来算了。 我觉得鱼腥草不能算是常态的蔬菜了。 是啊， 对吧？它不是那种绿叶类的、啊， 刺激性的。哎，不是，有鱼腥草叶子，那也挺腥的，那个特腥的， 不是那个我们北方体系哈、这个味觉体系里能接纳的。今天晚上呢，还是言归正传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红人的， 得选一个。 对，大家追忆这些美食，是因为我觉得天冷了。就人为什么愿意想做饭了，夏天太热了，在厨房里真的一坐就一身汗，就没有这种兴致在做饭了。 是， 但如果说天气一凉了，哎，你就发现愿意走进厨房了。 没错，还有支招的呢，咖啡也是咖，说我跟你们说，给你一超级好吃的蔬菜啊，给你说一个辣包蒜炒藕、哎，我听着都觉着就是怎么说，就特别 饺子， 哎，特解气的那种感觉，嘎嘣脆。它炒出来肯定不会是面藕嘛，对吧？肯定是脆藕的，然后炒出来还带着那种辣包蒜的香味儿，应该是很好吃的一道菜，咸酸咸酸的那种，特解馋啊。 在这里呢，我再把我今天做的绞丝腐乳空心菜再延伸一下，也可以绞丝腐乳藕盒， 绞丝腐乳任何， 对你就是。但是其他我没有试过，藕也是非常好吃的，因为我一个好朋友特别喜欢做这道菜哈。好吧，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吃得很饱哈。在我们提到这些青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天哪，这青菜能怎样？它怎么可能跟烤肉比啊？怎么可能跟火锅比啊？ 哎呀， 它这是拿不上台面 嘛。蔬菜你知道吗？你要换一个地方，你会忽然发现这蔬菜是多么的要紧，多么的珍贵啊！你比如说在海拔多少多少多少米以上。你都见不着蔬菜， 你就别说别的，你到欧洲旅行你就会发现了，因为在国外他们都是以这种鱼肉啊什么就是天天那么吃，包括青菜他们也就只会白灼一下嘛，放在边上，根本不是咱们中国的这种土豆丝儿啊什么娃娃菜呀、刚才听到很多朋友传递的哈，就是真的素菜里也真的有很多明星菜品呢。 这个用咱们的铁锅爆炒了这种菜呀、在国外那简直是上上品啊！他们只能是用油醋汁是吧？用点蛋黄酱来拌生拌那些蔬菜来吃。 好吧，好吧，你先别吃这个菜了啊！你先讲冷笑话。 好吧，虽然后来我们没有阿鹏了，但是我们有蔬菜大棚啊，对吧？我说蔬菜大棚有各种菜，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冷笑话。今天晚上冷笑话，咱们说一个，也说一个素一点的吧。说这个粽子呀。说是粽子啊，咸派粽子，有甜派粽子，有咸派粽子，对吧？大家都知道。据说呢，这宇航员上天也带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有一次他带的是粽子啊。那一批宇航员啊，曾经飞离地球以后带了一批粽子吃。那么，据说这宇航员上天吃的这粽子啊，是甜的。哎呀，于是这甜派粽子非常非常的自豪啊，那表示说啊，你看看，你们看看啊，作为第一枚进入外太空的粽子，它是甜的，所以它决定了未来宇宙粽子的品种与标准。这咸派粽子呢，在旁边冷眼看着他们，哼，笑着反击道：“嗨，你不懂。”这就是让你们甜粽子滚出地球的意思。 说到这儿，我发现咱们这一小时一直在说吃的啊，虽然没有涉及到真的荤类啊，但是连今天的冷笑话都是涉及住了吃的啊。明天必须咱们得换一话题了。明天，哎，明天如果上来你现在说吃的，我可就要埋怨你把今天的这个情绪带到明天了啊。 我刚想说，咱们能不能以后都晚饭吃得好一点、饱一点，然后再来听这档节目呢？以后我们可不可以有一天就专门就是让大家都吃饱了以后，哎呀都撑得要命的时候， 是 我们再来聊这个吃的。但是我们的大前提还是只聊菌类、豆腐、豆制品， 但是 蔬菜。 你不知道、 啊、 在吃饱了以后人是不喜欢聊这个食物。 哎，对，我们要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那种、 哎、 怎么说呢，当口饿的时候， 对， 叫什么叫就是临下班的时候，大家老是你去接孩子呀，晚上吃什么，就是他会马上顺着就带出来吃什么那种感觉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人类他叫需要的那个点钟就到了。 但如今新时代的吃货们可真的是非常有操守的、 嗯、 不管饱着饿着啊，只要聊起吃来，那都是突然觉得自己很专业啊。 对对对， 都会聊上几句的。 你看这忽然就出来什么南乳这个、啊、南乳椒丝那个，那个是 其实你说南乳太这个笼统了、哎、就是白色的豆腐乳，对我们来说就是白色的啊。 对， 确实这个椒丝腐乳空心菜呢，它是需要白豆腐乳和红豆腐乳，我觉得是两者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汁的味道最好，因为我为此 它会变成一种粉状粉颜色的、 哎、 粉红粉红的那种。 而且它的妙招就是要加一点点糖， 得加糖啊，得提鲜呀、啊、 是。还有呢，哎，我先不说了啊，好吧，我要说暖文章了。 说下去吧。 啊，我要说暖文章了，这是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暖文章。虽然没有红人，但是小树已经顺利长到了1.42米。你说真的？ 好。 如果你说你相亲不知道跟对方说什么，嗯、我跟你讲、啊， 你说点吃的。 如果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啊，你在吃方面能聊出几句的话，你俩也不至于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嗯、 对吧？你也不至于要不到对方微信啊。总之啊。听听， 要了对方微信号非要告诉人南乳怎么做。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南乳椒丝你会做吗？我一定要要你的微信号，然后教你一级一级的教给你。 其实现在不需要谁教谁，因为太多的这种不管是食谱也好啊，各种攻略也好，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实践。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很兴奋，就在于这道菜我真的吃了，哎呀，不说几十年，也真的从小到大哈，反正在家里吃不到。 说句题外话， 我母亲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这种南方菜的人啊。 你赶紧讲那个暖文章，然后待会儿我告诉你一句题外话哈。 不是，你先告诉我得了。 就是人家说是空心菜吃完了爱抽筋儿，不是舌头抽筋儿啊，就是什么手指头抽筋儿，就 是 什么。 说男的吗？ 非告诉有一次就是特别有甚者告诉说就是心脏抽筋儿，我听了都没这么一说的都，但是非告诉吃完了有人吃完了空心菜抽筋儿。 那是心里空吧。 哎呀，直接往暖文章的这个色调上拐啊，心里空，不要再吃空心菜。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想让自己变得强大，你就必须放下这十样东西。十样哦。一，首先你要放下面子。有时候我们低头是为了看准脚下的路，很多人认为自己已经过得不错，便不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很多东西都放不下，拉不下这个脸，最终死在面子上。二，放下压力。累与不累取决于自己的心，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扫地除尘能够使黯然的心变得亮堂，把事情理清楚才能告别烦乱，把一些无谓的痛苦扔掉，快乐就有了更多的空间。三，放下过去。放下过去，你才能过得更幸福。努力地改变你的心态，调节你的心情，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积极地看待人生，凡事都往好处想。四，放下自卑。把自卑从你的字典里删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心强大的人。相信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你同样可以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五，放下懒惰。奋斗改变命运，绝招就是把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到炉火纯青。提醒自己保持上进，快乐、健康和善良，这样你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人生。六，放下消极。绝望向左，希望向右。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么请为最好的自己加油吧，让积极打败消极，让快乐打败忧郁，让勤奋打败懒惰，让坚强打败脆弱，没有谁能够左右胜负，除了你自己。七，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所有的失败都是为成功做准备，所以放下抱怨，心平气和地接受失败吧。只有拼搏才能带来希望，不要总以为生活辜负了你什么，其实你跟别人拥有的一样多。八，放下犹豫。立即行动，成功无限。认准了的事情不要优柔寡断，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只管上路，不要回头。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那就立即行动吧。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好的机遇，那就立刻抓住吧，不要犹豫。九，放下狭隘。心宽，天地就宽。宽容是一种美德，宽容别人，其实也是给自己的心路让路，也是给自己的心灵让路。只有在宽容的世界里，人才能奏出和谐的生命之歌。最后一个放下，是放下怀疑。心存疑虑，做事难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要以自己的怀疑认定他人的思想，不要猜疑他人，否则只会影响彼此间的情谊。这十个放下，不知道你是都放下了，还是有几样一直都放不下。但愿这篇文章传到你耳朵里的那一瞬间，你已经开始决定我要放下一些什么，勇敢出发。 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几乎一大半的听友都能够知道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很经典的《蓝莲花》。 对，听着这个花，然后我们回忆之前十种要放下啊。 哎，今天晚上你还真的是用心听了。 前面十种我倒没怎么用心，我第十一种督促自己放下筷子，啊、快放，赶紧放下啊，要不然还得吃，放下筷子啊。 这个呢就是看你对自己的这个体重的要求了哈。 对， 你像我们小瘦子啊，我们想变胖的，我们怎么能放下筷子呢？ 对，你就算放下筷子你也能抄起勺子跟叉子。 我们不可能全桌的人都吃完了我还要吃， 这 个 供不上 你 吃了。你 知道对于我们瘦子来说啊，这个夏天我是相当的苦夏，终于熬过去了，可以在秋天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有胃口的时间，有胃口的这种可能。当然其实你的父母做饭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人做了饭之后就 不太愿意吃，油烟闻了 对对对， 所以 我跟我自己讲啊，如果我冲进厨房，要是真的大张旗鼓的做起来了， 戴口罩， 我一定要做我超级爱吃的，就我一定能把这个东西吃完的。所以 请叫我焦丝哺乳空姐。然后我太喜欢吃这道菜了。 焦丝哺乳，焦丝哺乳空姐。 哎不， 以后你就这小外号了啊！ 真的很好吃，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深秋哈、啊，有空呢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也看到了大家说到了很多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青菜。 嗯， 不管怎么样，我跟你讲，青菜你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哪一种青菜多吃的不好的，对不对？ 嗯，是，但 好像没有一种青菜是多吃的不好的。 最近是有人提醒我说不能狂吃鱼腥草，当然你说那 是不 是 谁吃那玩意儿？ 对， 老跟我提鱼腥草。 你说那个也不是非标准性蔬菜嘛，非那个正常性蔬菜， 那根本就不是常态类，就不是我们就是这个 VIP。 对对对对，你要说我老一天到晚想管你要香椿芽，想管你要什么马齿苋，你这哪给我弄去，对不对？这根本就是野菜嘛， 你都小众的，对吧？我们谈点流行性蔬菜， 它都是时令菜吧，应该叫做，就是只有那个夏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你春天的时候你能吃着，不像咱们大白菜你四季都能吃着。现在 而且尤其秋冬的大白菜会更加的有味道哈。 是， 今天晚上确实谈到这个饮食方面都有点多哈，这主要也是因为今天10月10号了嘛，我们昨天前天也过了寒露，天气转凉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饮食上增加更多的这个营养， 青菜为妙。你昨天也说要吃清淡的，那么青菜中呢，还是要以叶绿素或者是番茄红为妙，对吧？就是你要买绿叶子菜，你要买红的那个西红柿啊、胡萝卜之类的，这种啊都是保平安的。 叶大夫啊，希望您在这个聊到养生环节的时候哈、注意一下表达的语气啊，不要让我们过于容易想到了和哪一种就是大夫的那种口吻很像， 就是我说完了没有任何可信度是吧？ 没有， 本来想买的，现在一听我说完了，人家明天不买了。 你没有发现我们小时候就是经常，为什么说我们不爱吃蔬菜，就是爱吃肉呢？就是周围的人太喜欢跟你说，哎，你要多吃这个营养，怎么样怎么样？ 是， 小孩有叛逆心理， 对啊， 对吧？ 他们自己还琢磨呢，大人把菜都留给我们吃，他们好自个儿吃肉是吧？ 对啊，他们天天出去烤串。我怎么没听说他们说走咱们去吃菜去，对不对？如果你在孩子面前说叶倩我今天请你吃菜，你老是请吃饭，老是请吃肉，对不对？好吧，这个时段呢先到这里哈。小树呢长到1.68米了，无妨无妨啊，就算是没有1642红也无妨无妨无妨。我们第三时段呢继续今天晚上呢左女右要带给你的音乐还有聊天啊，一会儿再见吧， 一会儿见。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0月10日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你怎么像给人挠痒痒那种感觉呢？ 晚上好，晚上好，那不能往下掉，还是往上扬着好听点，向你学习。晚上好。 嗯，好吧，这30段呢，我就当你是让大家在这个入场之前哈， 是啊， 增加一点这种喜悦感。 第40段再跟你同步的话，人家会认为太瘆得慌，是吧？ 哎，看一下晴空 Zero， 这你今天发了一张照片哈，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今天我又短发了、哦， 就是说以前也剪过这种发型。 一切都是新的力量， 对， 挺美的。 是啊， 嗯。不管是发色还是服装的颜色哈，还有椅子的这种背景，妥妥小清新， 是， 对吧？ 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改变形象，其实是对人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我不能说一年啊，或者是半年，但是起码是你一改变形象的话，对你近一段时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是你会做什么事情都你会有一种劲儿，就算不顺你都会有一种劲儿、嗯、一种新的清新的劲儿，那么怼着自己。 你说人为什么要搞对象啊？ 嗯， 其实有时候就是想在你的这种平淡或者说有时候没劲儿的时候哈、啊、能够让这件事情给予自己一些上进的力量。 对， 就你想到这个世界上你的责任啊，你想到你希望和对方想更好的一个什么人生的计划，对吧？ 嗯， 两个人就会有共同的力量去完成它。 对，一点一点把这个东西丰富，让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边边角角都没有触及到的，等等，这也算不上边边角角，这算你是生命中很重要的另一半啊。一开始都是一半一半来的，然后才是边边角角，就是你们组成了以后，还得接着来，还得要把，就像韩丽说的，要把自己生活中、生命中还有一些要给自己鼓励、鼓气儿的地方、嗯，一点一点再丰满。比如说，要给家里添置什么东西、嗯、啊？要 生活的小目标， 哎，要去做、嗯、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 啊，孩子来了，要给孩子怎么样的生活？就一点一点，你会发现，就越来越满，越来越满这生活，这样才对啊。好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Hot It Ends》。 The party in your eyes is someone to caress. A party in the sky, I think I'll wear a dress. God save us all and tell us how we can. Left till we fall, so why can't we be friends? 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来。无论怎样的未来，有些事不能更改，就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退，只会为爱而流泪。请你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这些年，我们听了很多李健的歌曲，在晚上却发现自己好像想要的更多了，就觉得不管是昨天刚刚听过，还是说上午刚刚听过，到了晚上还是挺想听他唱唱歌的。 哦，这种歌手呢真是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你听他的歌，你越听越想要听他更多的歌曲，那就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歌手。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看一个比如说邦乔维吧，我只是在一个 MV 里边认识了他一首歌曲啊、比如说 I'll be there for you， 或者是我只看了他一个什么 Bad Medicine 什么的，这个就一首 MV， 我觉得这热烈四射，这个乐队简直是偶像，偶像迷倒众生那种感觉。那么其实他有很多都是剩下的就是过路歌曲，他那张专辑就被封为只有这两首歌可以听，或者是只有两三首歌是就是获奖的或者特别棒的，并不是说整个专辑都获奖，但是我会一路就去找他最出名的专辑，就这张专辑这首歌在他哪张专辑里，然后我还想去外文书店去找他其他有没有他以前出过没有专辑，他刚出道的时候那个专辑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这就是他第一张专辑什么，这就是一个歌手一个乐队他成功之处，他 魅力， 他一下让你他所有的歌曲你都想照单去全收， 对， 你都想一一的全听个遍。当然了，那个时候呢，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是不太能理解那种心情了，因为那个时候这种物资啊，这种精神上的物资还相对来说是匮乏的。 哪是相对啊？ 是绝对匮乏是吗？ 对，你不可能，比如现在你想搜一个歌手的资料， 是 他曾经的作品，已经真的在这个大数据里，他做的非常的完善了， 是的， 对吧？ 绝对匮乏的那 时候，而且甚至有很多的给你提供更多的数据来告诉你他曾经做过什么。 是， 而过去呢，你可能只是说到报刊亭去找一找，哎，有没有他封面的杂志， 嗯， 对不对？ 去找任何可以找到他消息的，比如说音像世界中。是不是？ 对， 期盼着今天这期音像世界能提到他们，然后能 是 如饥似渴的看到每一个文字关于他们，就是那种感觉，那是追星族的时候的那种样子啊，就是那种渴望。当然不是在表面上追，就比如说他到哪儿我们必须跟到哪儿，我要看他的演出，我在台底下必须疯叫为他打 call 什么。 现在也有人家现在就是很规模化了，嗯， 啊，对，我 没那么做，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我们那时候只是默默的，就是说这真不错，然后自己在底下就是默默的找全他的东西，然后默默的听，在自己家里听，那时候也没想奢望比如说一个什么啊 Motley Crue 能来北京演出什么，这种什么邦交委能来， 想都不敢想， 但是那时候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那时候就想是不太敢想的。 所以活久见哈， 是 就是活着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又有更多的方便的事情发生了。 是，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真的很多，从我上一档节目《爱得更久点》开始呢，就频频的送出生日祝福。这会儿呢，踮脚张望的时光地这位老听友，他发表了今天的生日最后的感言。 哦，是别生日最后的感言，是生日的这个结束感言是吧？ 就是这一岁生日的，嗯， 对，这一岁生日结束感言， 开心的一天，开心的夜晚。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说到这里哈，上一档节目有个听友点播你的生日， 生日快乐。 我说这档节目我们先不播这首歌，等到男左女右的时候，也许叶谦会为你唱。真的太苦了，要不你给两句吧。 不是，我忽然发现就是你把节奏加快可能不太会哭。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嘿，生日快乐。 Quis amar, mas tive medo e quis salvar meu coração. Mas o amor sabe segredo. O medo pode matar o seu coração.Bye. 来自徐佳莹演唱的《我们的十年》。 嗯，这歌 佳莹 来的晚了点儿， 而去年来的话呢，我们就用它直接当我们的这个去年的生日歌。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家 唱不下来是吧？ 不不不行不行， 唱不下来， 不行不行不行。主要是因为陈奕迅的那首《十年》，他已经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了， 对， 被大家验证了那种内心的对十年的认可。这个是刚刚登场， 对， 你对她没有太多的亲近感， 但是她 对吧， 毕竟是女孩子唱的唱腔的那个， 那我就更不能唱了、对不对，我就唱的更不好了、对吧， 哦，这么回事。 哎，不要提我们那十年的那首歌了哈、我们以后也不怎么放啊，足以见得当时她就是为了那一刻的纪念。因为我们曾经，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时候，就是特别夸下海口的说道，如果我们节目能做十年的话，到时候我们翻唱陈奕迅的十年。 是跟我们录音的那个也叫亮子、 对， 这位亮子真是饱受煎熬的给我们录、 但是亮子他还是很鼓励我的哈、他说你比原来有进步。 亮子录音师这个也是估计天天在偷就别偷听，是收听你这收听咱们这节目，但是他永远是估计也是很少能听到那个他为咱们录制的这首歌了啊。 偶尔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自己偶尔听一句啊，怎么说呢？十年已过哈、我们走向了第十一年，而且2019年我们将共同迎来的是男左女右的第12年。 对， 哎呀，谈到12、24、36、48，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轮回哈、 对， 一个生命的一打鸡蛋12个啊，人的一生有多少个12、12的？ 这非常快， 变化 非常快。而且你都没想到有很多身旁的朋友他没有几个十二啊，我身旁的朋友你看这个不说这个咱们刚刚过去的9月啊，就是说之前的那几年也是陆续的也有，你这么一算他们的阳寿才屈指可数啊，那真是可以屈指可数。 别在踮脚张望的时光地过生日的时候吓唬他啊。 好好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人家心情好的都要飞起来了。哎，真的，10月10号的生日很好记。我生活中也有一个10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所以每年10月10号的凌晨，我一下节目，我就马上给他发生日祝福。 梅艳芳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梅艳芳 吓死我了， 不是天平。然后呢，每次都会祝他生日快乐。尽管一年到头我们可能都不怎么联络，但是就是生日这一天，我就一定会祝他生日快乐。包括听友们，尽管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互动过。也没有为你点播过， 来一首。 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 对，来一首悠扬的歌曲吧，因为一说到，刚才我怎么会忽然想起？我记得梅艳芳好像是生日是跟十月有关的，所以我忽然想起来她了。好吧，来一首悠扬的歌曲。 Contando as histórias que são de ninguém, mas que são minhas e de você também. Ah, din din, se sou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立刻去查了一下哈，刚才有一个我说的不够准确的地方， 嗯， 今天还真的是梅艳芳的，她也是诞生在10月10号的， 是啊， 她是1963年10月10号， 所以这人一走啊，不要让茶凉嘛，还是要记得人家的生日的， 55岁哈， 是， 如果她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对， 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哈。 她当最后一场演唱会是非常感人的，她披上婚纱嘛，然后还当着所有的听众观众说这个美不美啊，看我穿上婚纱，然后当然大家都是非常的热烈的说美啊，就全场都给他鼓掌，然后但是他很可惜很惋惜的在那个台上跟大家说嘛，说哎可惜这不是真的，我婚礼我错过了，我本来有机会能真正披上他的，但是我一直是在人生中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梅艳芳是在2003年12月30日， 对， 因为宫颈癌病逝，当时是年仅40岁。 嗯，你说那时候咱们都，没想到咱们4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哈，但是觉得，哎呀，她40岁就走了，也是太突然、太快了，也是太年轻。 我们第40段再继续吧。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明天早晨气温较低，体感有些冷，早间出门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没有红人的男左女右，2018年10月10号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 虽然没有红人，但是大家聊的已经让小树长到了1.78米。 对，聊的还是很热闹的。今天晚上 是，尤其在刚刚的第30段的尾声，我自己内心还是有点 唏嘘了一番， 有点抱歉，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嗯， 甚至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把很多东西都记得很清楚。 哎呀，我跟你说， 足以见得 奥黛丽·赫本出名不出名啊？她基本上可以算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了一点的那种女人，对不对？有她的出现，世界都因她而更美好了一些。但是又有谁能记得她是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故去的呢？ 但是她是金牛女，我知道。 嗯， 来重温一下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温柔，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 很热闹的一首歌哈，在梅艳芳的那一首《亲密爱人》之后，就好像是给你的情绪强行的做了一个调整。 对，必须提升了，要不然咱们会在那种哀婉的情绪下、过完今天周三最后半个小时，那个不是我们男左女右希望的啊。 是因为大家在白天时光里都或多或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哈，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尤其在周三这个情绪一周的一个中间点上，包括这位塔塔小怪兽爱吃肉， 对啊，又是一个爱吃肉的。 他昨天呢辞掉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在工作当中觉得自己很压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职场中遇到了自己的这种状态，其实你应该冷静地评估一下，就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在公司当中脾气的不好啊？是能力，还是说周遭环境确实是让你不太适应？ 我认为，大部分原因可能你忽略掉了，只是在忽然的一个事情上，或者长期的一个事情上压抑到你爆发，然后你要像韩丽说的，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劝你，你要冷静，然后特客观的跳出来，然后各个分析完了以后，再去审视你应不应该采取行动，走不走？如果你决定要走的话，一定要冷静的先去观察考虑，然后考虑清楚了，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因为有很多时候冲动也是一个错误，但是呢，不敢走是更大的错误。就是说，这个人不敢挪窝，然后已经来不及了。你看到很多很多人，他就是他不敢换工作，他不愿意，最后是变成了绝不换工作，就那么僵死在一个地方，终老一生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错误。所以我是比较提倡年轻人多想一想其他的地方，多跳一跳公司环境，然后多去增长一些公司的阅历。 这不是昨天晚上暖文章所提到的舍得吗？ 对， 就是你得就是进行评估之后哈，给自己做一个果断的坚定的选择，而不是说来都来了，对吧？这还能离啊？就是这些词呢，总是给自己心中有了一个禁锢哈。 对， 虽然我们行业不太一样哈，就是如果说以我们的经验来和你讲到底该不该辞职，我觉得也不具有参考性。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问自己吧，就是你对于你的人生的工作状态是要求成什么样子？是混日子，按部就班，还是说希望有创造性的工作，希望人生在工作的这个职场中有更多的可以让自己展现的机会。 辞都辞了，现在我们也不是安慰劝你，我们让你赶紧啊去更好的迈出下一步，赶紧去找自己真正想要干的事情，这是最好的。然后如果很理想的话，你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的那个本职工作的岗位上的一个位置做，那简直太理想了。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我觉得人只有了解自己之后，你才知道哪里最适合你。 是， 既不好高骛远，啊，也不妄自菲薄，就是把自己生命体内有的潜质，可以带来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的东西找到，我想你就会在那里，在遇到困难时懂得克服，在自己收获的时候也不至于自鸣得意。总之就是很稳，啊，人生需要一个稳稳的状态。 这个是人人都想达到的状态。 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疼。的没有爱的轻轻动过，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挣扎。却安静的可怕，

出了 开胃歌曲啊，哎，我保证你，哎，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哎， 听完这个歌， 山葵， 山葵丽，他说什么了？ 这歌有点深。 对，斯蒂芬威尔森，他经常就会弄出一些他的这个，他确实在我眼里是一个怪侠、怪杰啊，因为。我前面说过，他就是给自己的乐队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假装自己一人玩特好，假装跟一堆朋友玩特好，其实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玩的。 这张不要带来了 啊，特别好玩。然后他还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做音乐吓唬自己。刚才这首歌叫做 Well, You're Wrong, 啊，不过你错了，就是来自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确实很阴冷，非常阴冷啊。我就喜欢这个阴冷的调调啊。 你下回如果想玩阴冷，你第一时段送出好吗？那个时候大家洗脚刷牙啊，对吧？ 不合适吧？ 就整个人是站立着的， 不合适。 当你躺在床上， 站立者嘛 ，thriller。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这样直给的啊。 好的， 一是母语啊， 是的， 二来是有画面感， 不由我不。不留我刚才出的那首歌，怎么对比出，怎么衬托出你最后一首歌暖暖情怀，让大家安稳入眠呢？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就是 我那个力量那么大，我那力量那么大啊 ！Steven Wilson 的力量确实很大。 哎，好在是第四时段哈，已经没有多少听众了。小树长到了1.88米，谢谢今天晚上所有为了吴红人的夜晚啊、男左女右的外墙依然能够繁荣的。各位，最后带来这首《雪落下的声音》，你知道吗？今天真的，我同学发给我在吉林 啊， 北大湖真的是白雪皑， 这日子 一夜入冬了。 这日子口这一点不新鲜，下4月雪、3月雪的时候都有，下6月雪的时候都有，更别说 10月了。而且我的同学们都，东北同学们都穿秋裤了。 嗯，那是下了雪了吗？ 哎呀，今年真的冷得很早啊！大家呢，吃好。穿暖，保持好心情，明晚10点继续男左女右。 好， 晚安。 他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静，假装 只